《金刚经》上一次大家很有收获啊，或者不是应该很有成就感啊，我们竟然把上半给讲完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要接着开始讲下半。好，下半呢，这个我们上次大概有讲过啊，十七品啊非常重要啊。那么十八品呢，十七品啊非常重要。如果你前面呢、啊，我们上的十六品啊，前面十六品。如果你都已经听懂了，那我觉得十七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哦。这个如果前面没听懂，那第十七品就会有点呛，有点难度啊、哦。那么第十八品呢，会有一点难度。之后啊，十九、二十往后走，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势如破竹啊、哦，就看我们要讲的多快。那么是非常有机会啊，今年啊，或者明年初啊，哦，就十几堂课嘛，我们剩下一年呐、啊，可能就讲完了哦，这个非常有机会的，而且是很扎实的把它给讲完了。好，那我们呢、啊，今天就从十七品开始啊、哦，那我们最后还是会留个十分钟，我们大家一起禅坐一下啊，因为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十七品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有人曾经听过我的这个录音啊，我之前制作那个录音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课前可以预习啊，课后可以复习啊，让大家来听的。嗯，十七品啊，你要先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在讲十七品，因为十七品是一个分段。那么如果你这个前面都还记得啊，我们曾经讲过的，就是说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须菩提啊，就有问佛一个问题吗？是不是？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因为他问了这个大问题，那么我们后来就开始讲了这么多品的《金刚经》啊，一直讲到第十六品啊，那么算是一个非常圆满的解答啊，对于这个须菩提之前的问题。但是《金刚经》没有因此结束啊，为什么？因为须菩提啊，又承接我们之前呢、啊，就是他不是我们之前，是他之前所问的这个问题啊，又来了下一个问题啊，承接上面的问题，又来了一个非常有关的下面的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因为问了这个问题呢，所以又开始了《金刚经》的下半啊，从第十七啊到三十二品。那么《金刚经》到这里呢，到三十二品。才算是完全的圆满结束，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啊，大家就很好奇啊，这个须菩提啊，到底问了什么问题？你啊，要看仔细啊。上一次啊，我们就第一大段啊，《金刚经》的上半啊，须菩提问的问题是在哪里？我们先要把它找出来啊。你这两个要比对，你才有办法知道第十七品啊，跟就是后面的问题跟前面的问题啊。到底差别在哪里？如果我们翻到第三品，第三个 chapter， 应该是第三个 chapter 吧，还是第二个 chapter？ 我来看看，因为我这本书是没有分那个chapter 的，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是 exactly 第几品，但是，它的经文是说什么？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有没有大家找到这一段啊？那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第几个 chapter 啊？这是不是第二个 chapter？ 这是不是应该是第二个 chapter？ 是的，老师， 是第二嘛？对不对？好的， 对。 所以请大家都要先找，可能你要用你的 marker 啊，在那个地方会弄个什么粘，就是那个分页的那个粘在上面啊，因为你这两段啊，你要互相对着看啊，所以你要去记得哦。一开始的时候，须菩提是问什么？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是什么？就是如何 ，how 啊、哦？如何去做这件事情？云何住？住什么？就是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嘛。这个应该之前讲过，对吧？而且呢，要云何去降伏其心？要如何啊去降伏我的妄心？这个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前面的十六品基本上就是在讨论要如何要云何 要如何去安住你所发的菩提心，要如何去降服你的妄心。我们之前上课，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说其实啊，比较完整的一个《金刚经》的翻译啊，因为我们这个《金刚经》是翻译的嘛，所以有不同的版本。在长版啊，有个比较长的版本里面，它其实什么？因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所以啊，其实它是一连串问下来。第一个，云何住？怎么安住我的心？安住什么心呢？绝对不是要安住你那个发狂的心嘛，对不对？一定是安住你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安住你的这个清净的心或菩提心。然后呢，先问如何去安住啊，而且我要如何去修行？最后呢，我能够如何啊去降服我这个妄心啊？一开始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看看第十七品，他是怎么问的？第十七品，你看看，就第一句话，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他问什么？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到这边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他后面问什么？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这个地方不一样哦，前面是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个地方呢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我再多讲一次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翻译啊，所以你看不同的版本，它有可能啊这一段翻得不太一样，甚至有人说，哎，我也有翻译看到，就是说这两句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采取的呢是，鸠摩罗什的翻译。那么也是姜维农居士他所引用的这一段呢，其实他讲的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这个云何就是为什么变成 why？前面因云何住是 how？那这边这个云何应住为什么应该住呢？是 why？要讲原因云何降伏其心？那为什么要降伏其心？前面是说先问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后面呢再多加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大家可能就比较能够听得明白了。好啦，他说云何应住啊？为什么你要我独独的去安住在这个菩提心上面，或者独独的安住在这个清净本然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清净的自信之中或者这个清净本然的自信当中，那为什么要降伏其心？这一个跟前面是不一样的。那不管你用什么版本，我们就以这个版本为主这个是姜维农居士所用的版本。好啦，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先把前后两段的问题先指出来，告诉大家它的差异性在哪。那么之后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前段跟后段它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这一段很重要哦。我们现在讲的接下来这一段挺重要的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听明白了。那么你这个念起《金刚经》才会真的是能够怎么讲？能够去享受它哦，能够去明白它，能够享受它，真的能够去享受那个参悟的感觉那我们就要来讲讲《金刚经》上半其实你去想，他就是说一开始破题了嘛。那么讲的是什么呢？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你要，这个须菩提就问佛是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记不记得佛的答案是什么？佛的答案是告诉他，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发心去灭度不管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灭度之。那所以他就是告诉他，你一定要发大心，发这个菩提心你一定要发心哦，发菩提，而且发什么心？发菩提大愿，发菩提心。你要所有一切的众生不光是我们人类所有一界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你都要发心去度化他， 甚至你的心再发的大一点，不见得是三界以内，所有还没有成佛啊，将成佛、未成佛，只要不是已成佛，这所有一切没有成佛的众生，你都要发心去度化他，你就要发这个大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大愿。所以前段呢、啊，是讲给已经发心的这些修行的人，就是将要发心的这个刚刚开始要修行，或者是刚发心，或者是还没有发心啊，就是这个比较功夫粗浅的修行人听的。那后面呢？后面呢？是讲给这个功夫啊，已经比较深了哦，已经修了，你看修了16品了，他的功夫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16品所说的，已经是不着有啊，也不着空啊，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啊，这个我空可能已经证了，法空也证了，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呐、啊。那么后面是讲给这个已经啊发大心，已经啊行六度有一阵子的修行人听的哦，所以前面是初发心的人，后面呢？是已发大心，而且修行啊比较久的人听的。那前面再来咯，前面啊是告诉你什么？你想想看，前面讲的很多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吧？一直讲到第14品，基本上都是告诉你，所有一切相啊都是因缘显相。那么，对于外面的境界啊，我们的内根啊，眼耳鼻舌身啊，对于我或者眼耳甚至眼，你说眼耳鼻舌身意啊，或应该眼耳鼻舌身吧？对于外面的境界，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东西都是缘起性空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因缘生灭是什么？因缘具足，它就跑出来了，虚妄显象。那么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因缘分离的时候呢，它就虚妄的灭掉了，所以它显相也是虚妄的，灭掉呢也消失呢也是虚妄的，所以啊，这所有的境界，包括你的六根啊，你的身心以及你依附的所生长的这个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身心世界，所有的一切境。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呐、啊，千万不能够执着在相上面，不能执着。对于境，对于相，你不能执着啊、哦。那不要起分别心，就是要你啊，不要着相啊、哦，千万不要着相。那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有的相是不能着的。但是空的相能着吗？空的相也不能着。你要知道，着有的相是谁？是凡夫。着到空里面去呢，是小乘人，是阿罗汉。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哦。阿罗汉是什么？他觉得这六道轮回是实有，这所有一切色相啊，这所有的一切啊，是虽然色相身心世界皆是虚妄，但是轮回是真实的哦，空性涅槃也是真实的哦。所以啊，我一定要断掉轮回，离开这个轮回，我一定要安住在空性当中。那这个时候，他就着到空里面去了。空本来没有相，但是你一旦着到空里面去，那空就有了空的相了，那你又着相了。所以啊，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都不能执着。就是告诉你，这所有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的相是虚妄的，空的相呢也是虚妄的，都不能着。这个是告诉你在境界上面，在任何的相上面，你是不能执着的。那到了下半呢？哦，下半比较难，相上面不能执着，感觉比较容易。但是呢，到了下半，他告诉你，不但相上面不能执着。而且你在心念上面也不能执着，前面是告诉你在境上面你要无住，后面呢是告诉你你在你的心上面也要无住，你执着它为实有，执着自己的意念是这么的真实，那真心就变成了妄心。如果你能够安住，其实应该这么讲吧，对于任何的心念， 你都能够不执着，不起分别，不要认为，不要执心为实有，不要执你的意念或执你的念为实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真心的显现。所以真心跟妄心啊，其实无二无别。迷了，执着了，就变成妄心；悟了，放下了，就变成真心。啊，所以下半是告诉你啊，你不能啊起心动念，你不能够在心念上面起伏。有一些是说，那我们举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哎，这个凡夫啊是执有，那小乘人呢，是不是我们说阿罗汉是执空？那菩萨呢？菩萨是不是又不既不执有，也不执空，好像很厉害，行中道，对吧？有这边也不执着。空这边也不执着，我要行中道，但是这行不行？好像还不够哦，因为这个功夫为什么还不够？因为他分分秒秒告诉自己，我不能着有，我也不能着空哦，我要行中道，我要行菩萨道，所以他的那个念想还在，还在起心动念，因为他觉得那个有啊也是真的，空呢也是真的。我不要找有，我也不要找空。我一时提醒自己，我不找有，也不找空。为什么要提醒自己？因为对于菩萨来讲，就是这些初，这个修行功夫还不够啊。这个我们有的很多地方叫全教菩萨，全就是权宜之计的权啊，全教菩萨。对于这个功夫不够深的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这些菩萨们，虽然他不执有，也不执空。但是他功夫不够，对他来讲，有还是有，空还是空，空跟有都是真实的。哦，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那么佛啊就在下半，就是要告诉这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哎，你们呐，不要起心动念，哦，要最后连不能着有。不能着空的那一点点执着，那个念想也要放下。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空，不要着有是什么？我空啊，把这个我执啊，把这个五蕴和合的色身为我的这概念给放下了，不要着有，叫做断我执，那么也叫做我空。那进一步呢，就跟阿罗汉讲。你呀、啊，不要以为空啊是真实的，不要啊着到这些法相上面去了，觉得六道轮回是真实的，觉得空是真实的，觉得涅槃是真实的，觉得轮回是真实的。你呀、啊，要从这些法执上面呢、啊，你不能以为这些万法是实有的，万法其实不是实有的，都是你的一念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你要把这边呢、啊、也给它断掉，不要执我。不要有我执，也不要有法执，所以把我执、法执都断掉以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是不是说我空、法空，是不是一直要说我也要空掉，我执也要空掉，法执也要空掉，最后呢，那个空执也要空掉。什么叫空执？什么叫做执空？就是说我一定要空掉我执，我一定要空掉法执。我不能执有，也不能执空的这一个执着，最后也要放掉。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空法空，最后呢，空亦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三空，从空到底，最后连要空的那个起心动念也都止息了。那这个时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当然你这个空也空啊，这个境界有浅有深。你只要能够空也空的时候啊，空了一点点，你那个空啊，只要能够空到一点点，哎，各位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可能还没有圆证，但是呢，你已经回到了这个《楞严经》上面同学学过，回到那三细相啊，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只剩下这个能跟所。啊，那这个时候啊，有41品无明烦恼，你就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修到最后，完完全全 这个大三空全部空干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圆证了，成佛了。啊，那你也不用，你如果地方没有办法听得非常清楚，你就没有关系。你呀，就是知道说，前面告诉你不要在境界上执着，后面呢是告诉你不要在心念上面执着，不要起心动念。啊，如果你还知道有能有所，能执着的是什么？是你的心，所执着的呢是外面的境界。所以啊，前面是把锁给断掉了，后面呢是把能给断掉了。前面的境界是所执，后面的心念呢是能执。能执的心啊，去攀缘或者去执着所执的这个境。那这样子，能跟所都断掉了。前面呢是断锁比较容易啊。后面断能啊，就比较难哦。那再来呢？记不记得前面的16品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讲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所有这个即非即非即非即非，对吧？都是说所有一切东西啊，其实是虚妄的啊，就是在讲万法皆非呀、啊，万法皆非呀、啊。为什么？因为是讲给那些初发心功夫。还不到位的这些修行人听的，初初发心啊，执着在有，所以一直啊就在，就是在这个破我执啊，就在破这个破有，在这一段。那后面呢？后面是那功夫比较能的，已经功夫比较深的。那功夫比较深的是什么情况呢？功夫比较深啊，就是告诉你说，哎，你呀。能跟所啊都已经断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看看现在讲你们会不会，好，也可以讲一点，就是说你能跟所都断掉了，尤其是我们14品啊，已经学过了这个实相，那你想想看，这个实相是什么？这个实相啊，是告诉你万法皆是，讲如是二字，如是什么？万法亦如，这个如啊是。没有不同，就是相同的意思。所有一切万法，体性上面、佛性上面、法性上面，无有不同啊。如是，而是呢，一切皆是。当你到达万法一如的境界，当你见到正得实相的时候，无有一法不是啊。所以前面的16品讲的是什么？前面的16品告诉你，万法皆非，无有一法真实。那是因为你有无限的妄想，你有无限的妄念。但是到了后半呢，因为你已经明白了实相，明白了缘起性空，明白了什么叫做不着有、不着空，空有两边都不着，最后连空也要空掉。那这个时候你明白实相，他就告诉你如是如是。万法一如，当你证得了万法一如的境界的时候呢，那此时啊，你就一切皆是。哦，就是在讲，就是在讲说前面呢、啊，当你着相，当你起分别心的时候，哎，对不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一切相全部都是虚妄的。但是当你不再怎么说？但是到后来啊。证得实相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性相一如，万法一如，无有一法不如，所以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实相，全部无有一法，就应该怎么讲？没有一法不如，所有一切万法皆是。这个是什么？无非，没有过错，没有差异性，所有的万法其实都是真实的。都没有问题，哦，这就是在我们的境界上面的不同。那这个你们就要去好好的参一参。所以啊，大概我们先讲了一下啊，这个《金刚经》前半呢、啊、跟后半它的差异性。我们今天讲的刚刚这几十分钟啊，挺重要的。刚刚这半个小时啊，挺重要的。那么，哎，我看到那个 Cindy 有上线，Cindy 我们其实都没有开视讯啊，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 audio， 原因是因为我都晚上可能那个夹的发夹啊，这个发卷可能这个穿着睡衣啊，那个就没有这个用视频啊。不过没关系，其实听啊可以比较多的想象空间呢、啊。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讲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有讲这个问题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佛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回答的。前面这几段呢、啊，你都要跟第二品啊互相交互，就是交互着去做 reference check。为什么？那个你要 cross reference，因为这问题你要前后的问题互相比较，佛的答案也要互相比较。所以呀、啊，我们呢、啊、先又回到了第二品，把佛的答案给找出来。佛的答案是怎么说的啊、哦？因为大家不会背嘛，所以。佛啊，你要把佛的答案，其实那个佛的答案呢、啊，在第三品了，因为佛告诉他，这个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我们以前都讲过，就是如是是什么？就是你用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哦，就是要照以下这样的说法去降伏你的心咯。但是学过这些学上过一两次课、两三次课的同学，大概都还有印象。我们说啊。其实就是用"如是"二字去降伏你的心，万法一如，一切皆是。其实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们是不是每次都开玩笑说《金刚经》？如果是懒人不想学《金刚经》，哎，你就把前面两个字读懂就可以了。如是我闻，就是这"如是"二字啊，就是说尽啊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那当然，我们第三品来看看佛啊，知道他说"如是"二字呢，这个当机的这个众生啊，可能没办法听懂，所以他就说啊，这个是佛全部真正的回答。他说所有一切众生之类，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要怎么样？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都要发愿哦。发愿去把这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带领他们度化他们，能够涅槃，而且是无余涅槃。我要灭度他们啊！我要度化他们，我要令他们灭度。什么叫做灭度？其实就是所有的烦恼即灭啊，进入了这个无余的涅槃，而且不是有余涅槃哦，是讲菩萨道哦，无余涅槃呐、啊。所以，所有的众生，我都要令其灭度，然后进入无余涅槃。而且也说了，虽然呢、啊，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这个以前我们学过，对吧？但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是说我要发心。你看，我要发心哦，我接令哦，我要去做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众生都令无余涅槃哦。这是《金刚经》前半佛的回答。那我们来看看十七品佛是怎么回答的。佛告诉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啊，就是也是发心咯。他说这个地方不同了，当生如是心。你看看这个生字，生字出来了，要生心，不再是发心。前面是发心，后面呢？是生心，我当生如是心。什么如是心？哦，后面很重要。看看他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后面当然一样，就是要灭度所有的众生，但没有众生可灭度。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就是在讲福慧双修。但是这边有一个地方，我应灭度。我应该要灭度，不是我发心我要得去灭度，是我应该去灭度。你去看看这两段的差别在哪里？前面众生是众生，我是我。虽然呢、啊，哎，我发心了，我现在想修行了，我发心发大愿了，我想做好事哦，我想行布施哦，我想行六度，但是我是我，众生是众生，众生跟我。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这里呢，这里是我应 我根本就应该灭度一切众生。为什么？同体大悲呀，就是众生跟我无二无别啊。如果菩萨还有想法，他要灭度众生，他想要。这个他如果还着相布施，认为真的有可布可度化或者是可布施的众生，那他就不是真菩萨。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人我之分。所以这边呢是告诉你，前面是发心，后面呢已经生心，也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俨然升起，你安住在这菩提心之上，所以你是因灭度。根本众生是我，我是众生，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的情况之下，众生肚子饿的时候，难道我不应该给他一口饭吃吗？众生迷惑的时候，难道我不需要帮助他开悟吗？我自己肚子饿的时候，我要吃饭；我心里迷雾的时候，我希望能够长智慧。那众生也一样啊。所以他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我帮助众生，就像帮助我自己一样，我跟众生没有任何差别。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无缘大悲呀、啊，认识的、不认识的，我都要帮忙，而且我都要帮忙的这个心念呢、啊，是时时刻刻存在，而不需要我特别去想一件事情，说"哎呀，我要帮他。”哦，就像你。你身体哪边，你哪边痒的时候，你需要发愿去抓痒吗？不需要啊，你很自然就去抓痒了。你肚子饿的时候，你需要发愿去吃饭吗？不用啊，肚子饿了，嘴口渴了，不就喝水吗？肚子饿了就吃东西啊，这就是很正常的。那你帮助众生，就像你对你自己一样，这就是我应灭度一切众生，这就是《金刚经》前半跟后半它意境的不同。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听懂啊，那这个地方听懂了，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走。他告诉你何以故，为什么刚刚要讲这一段？他告诉你何以故，这个何以故很重要啊。他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就是如果你菩萨还有人跟我，还有。人我之间的分别的时候，当你还有这个分别心，还有执着，还执着着一个我在，还执着一个人在的时候，那你不是真菩萨，因为他后面会告诉你，先告诉你何以故，他告诉你，如果菩萨还有我人众生寿者见，这个四见呢，我们讲过很多次，我相或我相我见，其实基本上我相是那个。形体相貌上，我见呢是我的念想。其实我相、我见、我相啊，你要去讲变成我见，其实也可以解释啊。我们这边就讲我相。如果菩萨啊，他还有我相，就是我自己呀、啊，有我这个存在。人相是什么？诶，还有对方哦，还有对方的存在，那么还有众生的存在哦。我相、人相、众生相呢，就是各种不同的人相，不同各不各种不同的对面，我以外的对面，我的对面，各种不同的对面集合在一起，就是众生相了嘛。那寿者相呢，就是这个众生相啊，相续不断，一直在发生，有时间的延续，这个就叫寿者相。所以你看看，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能有所？有我，有他，或者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菩萨还有能所的分别，还有自己以及众生之间的分别，还有这样子的分别心，那他根本不是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没有一个什么法，就是告诉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你要去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哦。实无有法之后呢，你写一个引号，是不是上引号跟下引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实无有法， 实无有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根本不存在了。你就把它想成根本不存在的意思啊。实无有法，哪一件事情不存在？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哎，我们翻成中文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听过《心经》最后一堂课的同学，我都还有印象。我在《心经》最后一堂课对这个有做解释。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用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形容，正觉啊，觉是什么？觉悟了吗？啊，觉悟了，正觉什么？觉悟到真理啊，觉悟到这个缘起性空的真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说自己明白了，把自己也搞懂了，自己觉悟了，这个啊叫做正觉。那么谁有正觉啊？阿罗汉有正觉，他把自己给搞懂了。别人有没有弄懂，他不重要，自己弄懂了，自己给弄明白了。所以阿罗汉是正觉，而正等正觉呢？正等正觉是说，我把自己给弄明白了。我还得把其他人所有一切众生都弄明白了，正等嘛，所有万法、所有众生一律平等啊，我没有分别心啊，我不可以自己弄懂了，其他人不是不没有弄懂啊，我不能够自己离苦得乐，其他人还在受苦受难啊，所以菩萨发的大心是什么？不但自己弄懂了，还要把其他众生给弄懂了，不但自己离苦得乐。也要帮助其他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菩萨道，上求下化，自己搞懂了，还要把，那是上求，还要把别人搞懂呢，那是下化，行菩萨道，这个叫做正等正觉。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无上正等正觉是谁的境界？无上就是完美的，哦。这个flawless，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缺憾的圆满的啊、哦，完美的圆满的，这个是佛的境界，最圆满的正等正觉，完全没有任何缺憾的圆满的。所以呀、啊，发阿耨多罗三菩三藐三菩提者，也就是发心啊，要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件事情实无有法，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看看前面应该已经讲了啊、哦。我们讲啊，所，看看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啊，你说我要发心，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啊、哦，我要度化众生。但是他告诉你，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可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可说的法。也没有可成的佛果，佛是原生的，菩萨是原生的，众生也是原生的，佛法是原生的，菩提是原生的，涅槃也是原生的，这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一念心随缘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真实，都是非真实的。缘起性空，因缘生灭是虚妄的，所以你说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没办法发生啊，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啊，是吧？全部的一切都是在梦境里面。你难道说在梦境里面，这么讲吧，在梦境里面才发生的事情啊，你在真实世界你能够说我要发生这件事情吗？那当然没办法啊。梦境里面的老虎追逐你的老虎，或梦境里面你所这个wind lottery 那个彩票，你觉得梦境里面那个彩票你能够拿出来兑奖吗？当然没办法啊，因为就中奖这件事情，彩票是假的，对吧？里面的人都是假的，连你自己在梦里面的你自己，梦里面的你自己都是假的。那怎么那中奖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没办法发生啊！人物是假的，彩票是假的，那中奖这件事情当然没办法发生，你就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哦，所以他告诉你，根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件事情，是不是起心动念？前面呢，可能是告诉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东西是虚妄的。那现在呢，是告诉你发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起心动念，你想要发菩提心，你想要证得佛果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也是没办法存在的。所以，我们接着看呢、啊，他说：“须菩提，语意云何？”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得，我们先把这一句念给你们听啊，然后我们得啊，把前面到第十品那边那一段话找出来。第十七品难，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就是你前面啊要够熟，否则啊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先看看这句话怎么说的啊。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你看，无有法什么？就没这回事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我们先看看，我要去找一下，我今天不够用功，我应该先把那 page 标出来，我就自己不用找。我记得是第十品，等我一下啊，我找一下那个经文是不是第十品，把它叫出来。希望你们第十品还记得。好，第十品大家可不可以翻过去？第十品的第一行字，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我们先找找看第十品在哪里，给你2分钟时间，先翻到第十品，找到这句话，佛告须菩提。他说：“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有没有看到？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还没找到的？需不需要人帮忙？ 有，在62页。 好，那个你是姜未农那个对不对？对，姜未农那本书是六十 对。 二页，其他人的经文，那你就翻到第十品的第一句话。我们呢要先搞清楚这一句话讲什么，你才有可能搞清楚第十七品在讲什么。你去看哦，它这中间的差异性。那首先，你是不是要在十七品那句话上面，你先把那个 page 给标好？你下次啊再看第十七品这句话的时候，你得翻到第十品。两个啊，那个 cross reference 你才有办法去看明白啊。你看在第十品的时候啊，佛告诉须菩提，他问须菩提于意云何，就是问须菩提觉得如何，问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来呀、啊，习在燃灯佛所，就是佛在因地的时候，但是因为这边写如来，我们知道就是以体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于法有所得否？这个法是什么？是其实是一个法门，或者是佛法。你可以把它想成某一件事情，你可以想成一个法门或者一个佛法。其实这边指的是无生法忍，是一个法，是一个，你就把它想成一个法门吧，或者想成佛法也可以。对于这个法门，到底是不是能够有所得？你看它的重点是在讨论什么？重点在讨论这个法门，这一个法到底有没有是真实的吗？还是虚妄的？有没有办法有所得？能得吗？好，你要去注意这件事情哦。那须菩提怎么回答？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与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无生法忍或这个法门，实无所得。所以是在探讨这个法门到底可不可得，这一点你要先把它搞清楚哦。你这一点，你一定要先把它想清楚，就是说，哎，那个前面讲的是在讲这个法，那后面在讲什么？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法，你就把它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吧。啊，于法 有所得否？你就把这个法，其实他讲的应该是无生法忍，但为了要跟第十品啊，你能够很清楚的对应，你就用铅笔写，你就把它写来说，先暂时说它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前面是在讨论这个所得的法，你一定要去能够把这个差异性搞出来啊。前面是在讨论这个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到底能不能被得到？好，这个法是真实还是虚妄？所以前面的重点是在讨论这个法，是在讨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是什么？所得可以被得到的东西，被得到的这个物件。而后面这个十七品是在讲什么？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或者是有法，重点在这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前面讲的是这个法哦，重点在这个，它那个主体是在那个法字哦，后面的重点是在哪里？是在那个得字，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前面讲的是所能被得到，就说应该不要讲能字，前面讲的是法，是所得的法，而后面呢，讲的是能得的心。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它弄懂。前半讲的是所得的法，所缘的境，而后面讲的是什么？能得的心，能缘的这个心境，这个心念，这个是重点。所以前面是讲法，后面呢是讲得啊，哦，所以后面在讨论什么？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有没有这个法？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什么叫做有法否？就是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哪个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可以呀、啊，用个上引号跟下引号，还是一样，又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画下来，上引号跟下引号。前面在讨论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的存在，而后面在讨论什么？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有没有这件事情的存在？这样能明白了吗？前面是在讲这个物件有没有存在，后面是在讲能得到这个物件这件事情有没有存在？有法否，就是在讨论有没有存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能得的心啊，就是你起心动念，我想得啊，我能得啊。我要度众生，我可以度众生，就是这个起心动念讲的这个心念。所以佛问须菩提，须菩提怎么回答？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如果我真的弄懂了佛的意思，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就是没有这回事情，不可能无有法，不可能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错，就是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得的心啊，也是虚妄的。前面是说所得的法是虚妄的，后面呢是说能得的心也是虚妄的。所以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真的就没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这个法不存在。什么事情不存在？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体性的角度来看，体性空寂呀、啊，怎么可能还有得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也是虚妄的，缘生的，因缘生灭的，所得的法是因缘的生灭的，那能得的心也是因缘生灭的，那得到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因缘生灭的？就是我们讲的三轮体空啊，能被度的众生。得度的众，就是说所度的众生，能度的自己或菩萨，还有度化这整件事情，不是全部都是当体即空，全部都是缘起性空，都是虚妄的吗？所以第十七品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里。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意境是比较深的哦，我想听听看有没有人有听懂。你如果这一段呢，啊，听懂了。你第十七品后面呢，你才有办法走下去。十七品啊， 意境很深呐、啊。那么，但是啊，你要是能够前面弄懂了，你要参得下去，你会很过瘾。但是必须是在今天讲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你是听懂的情况之下，你才有办法继续往后参。那么我们休息1分钟，我们来问问今天上课的同学，有没有人我又找几位老同学，再找几位新同学，有没有人竟然听懂了或比以前懂？想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想问问 Doris，Doris，你是上第二次吗？好，还是第 嗨， 三 老 次？ 师，对呀，我 你 是第二次。 第二次，你今天听得懂不懂？ 有，我觉得有听懂， 有听懂了， 而 对不对？ 且我觉得是就是更层次更深的听懂这样。 那很棒哎，你知道你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上楞严经，你没有去听 哦， 我们讲能跟所，就是这二 嗯哼。 元相对的这个概念哦。那如果你今天有听懂，那你很棒啊，哦！你只要抓 谢 紧 谢 一 老 件事 师， 情， 嗯， 前面讲的是所，就是我们所缘的那个境，后面讲的是能，就是我们的心。你只要把 嗯， 能跟所啊抓到了，然后我跟对面抓到了，那你就 嗯哼， 八九不离十了。 好， 好，那这 对 样 啊，我 很 觉得 棒。 老师是讲得很清楚，就是把他这第十品跟第十七品这两个。就是差异性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就好，因为你这个地方没听懂，你下 嗯， 面呢就会上课呢就没意思了，因为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就好像就你懂，你知道听是不是这个听懂了跟没听懂感觉差好多？你 有， 听 刚 懂了就 刚 很享 当下 受。 就觉得，哎，哇，恍然大悟是这个意思，这样。 对对对，那因为 Doris 上第二次了，那有些同学上第一次如果还没听懂也挺正常的。哦，我来问问看，第一次同学 Erica，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机会是有去听听心经啊，或是前面有没有复习？那前面有 去， 几次你因为又刚开始上课会有点不懂，我不知道今天你听的状况如何。 今天听起来的感觉是这一切都是空的，因为你也不能着相，什么都 是， 不能着。然后，实际上，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part 跟前面的 chapter 10比起来，你也不能够得。不能，对，就是空的。你所想要的实际上都不存在，都得不到，不能够执着。 但有一点 那种， 哦，我就很怕同学只讲说这一切都是空的，嘿，其实 不 我要 止， 确。 但是还是要做，可是 哎， 不 对，不 能 能 强 断 求 灭， 结果。对，你不能 对， 强 对， 求 对， 说 对，对 我一定要得 ，super，super， 到，对，得到这个或得到那个，或者是就没有，你还是照做，但你不求。如果真的要走到大乘，就是不求。 对， 不， 很 无 棒。 所求的 哎 过程。 ，Erica 今天很到位，你不能执着，但也不能断灭，这个就是不能着到有，也不能着到空的，它的那个重点就在这里。你着到有，你就执着。但是你要知道，这所有东西都无常的嘛，你怎么能 还是 说我 得 就 做。 非这样不可啊？就说真的，你找到一份工作就要在那里退休，这个找到一个配偶就必须要生生世世，这个有点难，对吧？因为无常嘛，就是无常啊，不是对方在变而已，你也在变啊，都在变化的情况之下，你要能够理解万法无我，这个整个世界是无常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找到有，但是你要知道哦，我们的未来是可以被我们所改变的，因为因缘生灭嘛，因缘生灭让你没办法控制你当下很多事情的发生，但你也知道，就是因为因缘生灭，好，不能控制当下是什么原因？因为当下是以前的因啊，所结出来的果，你没办法控制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是有机会去控制以后发生什么事，你只要现在多种福德，累积资粮，你是可以改变未来的，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走。所以学佛是两部曲，第一个你要先了解当下发生事情是以前，当下的一切是以前所发生事情的一个果报，你要安心以对，啊，好的、坏的，你都要安心以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无常， 就是因为有因就会有果，那么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好事，以后都会有看到开花结果，这你所做的每一件坏事，以后也会开花结果，那你就知道不能断念，你得努力去过每一天，那很棒啊。 好，谢谢，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那个空啊，其实真正的空啊，不是四大皆空，空空如也，真正的空啊，是有一切的可能性。真正的空就是告诉你因缘生灭，它的体性空寂，但是因缘生灭，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但是都是你的一念心所变现出来的哦。但有一点啦，就是说没有办法今天种树明天就结果啦，哦，要有时间啦，做好事做坏事那个果报都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显现。好，谢谢 Erica， 谢谢， 谢谢。 再问问 Hello 那个 Jennifer 今天听得如何啊？ Hello 老师，我今天也觉得还蛮通透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通透可能来自于楞严经跟心经的帮助，就是最近这几个月，完全的把它就是很多东西 intertwine 起来，忽然很多节全部打开了。所以其实我第一次上金刚经就是从十七品开始上的，我是等于说是上了 1.5 次。所以我是从 勇气可嘉，你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撑过撑到最后一 瓶楞严经。对，所以我觉得太棒了，请大家继续努力，一起努力。 对，那我呢就是金刚经啊，我们有个朋友不是，我昨天发给你们，有一位美国同学，他就把它 po 到了那个 Apple 那 podcast 还有一些不同的那个 platform 上面。他说他点进去全部都是 Bible，全部都是 Bible study 或圣经的东西。他说 God 那个实在没有什么佛教的，他才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说那很好啊，那他就帮忙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啊我就进去也听听我的录音啊，就是那是大概3年前录的，那么有几品录的不到位不 OK， 那么我最近呢也就在重录，但是大部分呢啊，虽然是3年多前我自己都还没有学过楞严经，但大部分都还能听，所以你们如果要复习什么是可以到那上面去听一下的，我觉得是还行的。那么我现在呢就做一个努力啊，就是说心经不是上了10堂课吗，那么又有另外一位同学啊用发心，他跟我讲他会帮我把这10堂课的这个上课的内容啊把它翻成文字档，那么我就会拿到这个文字档啊，我会把它做 editing， 我会修改什么里面有一些前后同学发问，当然把它 cut 掉，或者是我里面有一些可能讲的口误啊，或者有一些我觉得不见得很适当的，就把它全部修正完之后，那么因为又有另外一个同学，有第3、第4个同学送了我一个 recording， 还有麦克风，就是比较专业的，那我就会把这10集啊重新。就是对着那文稿重新录制，那么这些东西就会有录音，不再是 Zoom， 那么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就 PO 到不同的 platform 上面，可以帮助更多的同学哦，更多想要学习的人。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会开始啊把楞严经啊比如说从十番显见开始吧，这也是上海另外一个同学拜托的，说是不是能够也录这种 recap，就是像金刚经啊那32品一样，那么以后大家在复习的时候诶可以把那 recording 拿出来这样稍微听一下，可以帮助到。那这些都是在我的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好，所以我今年可能会很忙，我不知道能做多少，不过我会尽力啦。好，那就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 Jennifer。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我知道今天有一位新同学，我来问问看是不是他叫什么 Cindy， 是不是？是不是 Cindy？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讲话。 哦，可以。有听 到。首先，你要把你的那个名字啊，要改一改，不然那个 iPhone 不知道是谁，什么神秘怪客跑来了。 OK， 好。 你今天第一天听，你有听懂一些东西吗？ 有，我是有把前面的第1品到第10品我都有听了。 哇，这么厉害，这么用功。 没有，好，那。 以我目前听到的结果，还我是觉得还我们还必须要了知，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还万事万物还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其实还我们这现在所享受的果是前因所造成的。对，之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执着在这个上面。那还有刚刚还老师刚刚在还上课讲的金刚经的内容，还就是我们要这同体大悲，还我们要除了不要执着在上面之外，我们还有机会去度化别人。我不晓得我听的是不是对的。 这个啊，你刚刚讲这些其实都完全是对的。那么因为你好像学金刚经时间还不是很长嘛，就是 Emily 介绍你认得然后就开始听，对不对？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讲出这些东西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这个是要给你一个赞。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你慢慢如果再去听这个 recording 听录音啊，就是 along 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往前走啊，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重点啊，你会慢慢听到是什么呢，就是有关二元的这件事情。那么整个实相啊，佛啊49年他真的要我们破的这个妄见啊，就是我们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人类啊所生存的这个二元世界。什么叫二元？就是有好就有坏，有黑就有白。我们人类所有的语言文字，我们的思考方式全部都是二元的。他说其实二元是一个虚妄的不真实的世界，真正要见到实相要打破二元。所以其实第十七品比较重要的重点在哪里，除了你上述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能跟所。前面的十六品讲的是所，就是我们对面的那个境界，而后面的十六品呢，就是从十七品开始呢，讲的是能，就是讲我们的这个心念。哦，慢慢，你要再上一点课，你就会把这个端倪给听出来了，那就会更棒。但是你今天能够讲出这样子，已经很棒，很了不起了。好，很厉害。好，那就再加油啊！ 谢谢老师。 好的。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的？我们这班都很害羞啊，那不叫名字都没有人要讲话的。OK， 那立新呢？你今天听懂没啊？不好意思啊，我会喜欢叫你们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跟你们有互动，那你们干脆就听录音就算，我们这课也别上了，我就录完音之后发给大家就行了。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有这个 interaction， 是反而比较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好，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叫同学发发言啊，看看你们的状况，我比较知道说下一堂课要怎么样备课比较适合你们的需求啊。Hello， 立新。 老师，同学大家好。我觉得我今天听得很清楚，是因为我觉得老师讲的那个层次非常的分明，然后全部都融会贯通，然后很通透，然后把前后的对照重复，然后再 reinforce 我，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谢谢老师。然后我要赞叹老师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我觉得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棒了。要是有人愿意发心做 subtitle English subtitle 的话，我觉得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尤其是听不懂中文的人。我觉得 你说 English 的这个要去找那个谁来，我们以后去拱那个谁，那个 Elaine 好了，或者你们这些谁都可以。 那就真的就 是 太完美了。 其实我的 New Year Resolution 都是被同学搞出来的，因为比如有人给了我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就当然接受这个好意，我就去做。那另外一个人他又去帮我翻这个文字，然后我就会去录。所以其实大家一起发心，最后这整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大，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功德越来越大，我觉得是很棒的。那你刚刚讲那个英文的 title subtitle， 我觉得是 a great idea， 但是必须要有那个英文很棒，然后这个课也听懂的人要能够去做。哦，要是我自己去弄，我可能应该已经分身乏力。我希望我能够 focus 我的时间在还是去研读更多的经文，然后去 produce 这原来的产品，然后有人能够去做翻译的工作，那就 我们可以请 Elaine 做，而且他到时候他受益会最大，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真正的非常的重新的去理解跟更深入的明白这个所有的老师的所有的那个 teaching。 那个以令可能到时候听这个录音想着说怎么中枪了。其实我会想找到以令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他的英文很好，所有的人英文很多同学英文都很棒，是因为他每一堂课都上了，他什么楞严经、心经、金刚经只要我有课他都上了，所以他会比较有机会把它翻得更仔细一点。好 anyway 好，谢谢那个立新这样子以令 有多一点事 情。OK 好，那我们呢、啊、就花时间十分钟的时间吧、哦、我们呢、啊、一起来静坐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分成两段、哦、我们今天分成两段，那么一共十分钟啊。我就在想啊，这个静坐啊，我们呢、啊、第一个啊，就是大家希望大家现在啊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安静的 corner，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啊，能够先把坐姿调好啊，您在调好坐姿的情况之下呢，我来慢慢讲一点啊，就是我想啊，今天我们还是一样啊，能够对于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身体啊，我们再练习一次，来感觉它，我们来感觉我们自己身体的感觉啊，我们首先呢、啊，当然是先坐好，坐好之后呢，你要知道啊，你的脚可以盘坐，可以双盘，也可以单盘，也可以散盘，或者你要脚着地也没有关系，坐骨不好。重点是什么？重点呢、啊、是你的背脊啊一定要挺直，你的头啊跟你的屁股中间好像有一条直线啊，从你的这个天花板那个直线呢、啊，穿过你的身体到地板，所以你的这个整个这个背啊啊到你的。你的头到你的肩到你的背到你的屁股是直立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很重要，然后希望大家、哦、能够放松，所以对身体的感觉我记得上次可能应该有练习过一点点，那么练习过一点点、哦、我们今天呢可能混合对于身体的感觉以及对于声音，那我们慢慢的我可以带大家、哦、进入这个状况，那么现在、哦、我们就慢慢开始了啊！大家坐好以后啊，大家坐好以后啊，我们呢、啊、就先在这个开放的觉知当中。什么叫做开放的觉知当中呢？就是你心里也不要想什么，全身先放松。你可以张开眼睛，也可以闭着你的眼睛，就让你的身体啊先放松。然后我们下一步呢？就要对着我们的身体的感觉去觉知它、哦、我们可以从头开始，你可以顺着我的给你的提示，你也可以不需要顺着我给你的提示，你自己去感觉哪个地方你希望停留的比较久也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你的心能够感觉到你身体每一个 part 每一个部分的感觉，不要去分别这个感觉，也不要去执着它，比如说你不要去追寻它，说这个感觉真舒服，你也不要去排斥它，说这个感觉我不喜欢，你就是很单纯的去觉知它，去感觉它，而且能够与它同在。那我们现在可以从头开始，慢慢去感觉我们的头，我们头的感觉。有人可能头痛，也有人觉得微微胀胀的很舒服，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不要去分别它，你只是很简单很单纯的去感觉它，而且与它同在。 之后，你可以去感觉你的肩颈，感觉你的胸，你的背，你的腹部，你的下背，单纯的去感觉它，不要排斥，也不要追逐。去感觉你的双背，你的双手。可以去感觉你的臀部，你的大腿、膝盖、你的小腿。双脚以及每一根脚趾头，你的心是清宁的、专注的，但是是非常轻松的。像现在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觉知之中，所以我们也明白，所谓的不起心动念，并不是你没有意识，你的心是非常清明的。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在觉知的状态，我们不会去分别执着，也不会去起心动念，但是我们的心是非常清明的，这个就是觉知。好，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回到开放式的觉知当中，无所缘的境界，放松，放松，再放松。 之后我们要开始做第二段的练习，对声音的禅修。对声音的禅修，比较重要的地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啊，跟我们的耳朵都放在这个声音的境上面。之前说过，可以对于所有的外境，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当作所缘境。我们今天选择声音，然后我们来做一点禅修，将你的专注力放在这声音上面。你可能会有杂乱的妄念进来，没有关系，同样的也是觉知它，知道它的存在，而不需要排斥它。继续把你的专注力、你的心、你的耳朵、你的专注力放在这声音的对境上面。有可能我所播放的音乐透过 internet 声音不见得是这么的愉悦，但这也没有关系，你还是一样把它当作一个声音的境界。即使是噪音不悦耳的声音，也是可以当作一个禅修的境。你只是单纯的去感觉它，专注在这声音上面，不生排斥，也不去追求。慢慢的从这声音的境里面出来，安住在自己无所缘的觉知当中。放松。然后我们要准备第二轮的声音的禅修，再来一次。将你的耳朵还有你的心再次专注在这声音的境上面。 好的，现在慢慢从声音的进出来，回到我们无所缘的觉知当中，慢慢放松自己，可以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禅修练习到这边，希望能够有帮助到你们放松，然后可以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对于我来讲哦，这个透过电话来带禅修其实还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因为 internet 有很多东西，这边设备不太俱全，所以我也只能尽我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大家，至少让你们在这个专注觉知的境上面能够有一点时间。那么平常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啊，希望每天都能够有三分钟五分钟的时间让自己能够禅修，一直处于这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个金刚经啊，一个月才一堂课，而且比如说下个月过年我们又放一堂课，等到再下次上课已经三月了，那如果只靠我们上课禅修的时间应该是不够的哦，所以你们大家必须自己要能够在家稍微努力一下。那再找两位同学吧，反正我经常跟你们上课我都要跟你们聊聊天才行。 Hello Claire， 我比较少跟你讲到话，你今天上课还行吗？ 老师好，同学好，对，今天有时间，然后很棒，尤其是后面这个禅修，因为我自己就试着每天就抓一点时间，不多，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可能是因为老师在旁边这样子带，就觉得那个进去的状况就很快，然后中间也不大会跑掉。那我在想， 跟你们一起做的时候都比我自己在禅修的时候是更专注的，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对， 刚刚 才 也十几分钟一下就过了嘛，对不对？ 对对，就那感觉很好，所以我觉得多人一起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帮助。当然就这还是要靠自己啦，对， 大家一起禅坐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有感觉到了跟你们这一班透过电话一起做的能量是挺大的，我自己知道，因为每一班不太一样，你们这一班的能量是挺大的哦。只可惜我们上课次数不是这么多，不过我们楞严经有上楞严经同学，我们也是尽量上完课如果有时间我们也是会禅坐一下。 对， 好， 对，谢谢老师，很有感。 好，谢谢 Claire。 Hello Linda， 那你还行吗？Linda 是那个 ，Hello Linda， 听不到你讲话。 Hello 老师，抱歉，刚刚找不到那个按钮。老师，我必须说，刚才的禅坐应该是我最近最棒的一次禅坐。哎，刚刚真的就是心里很平静，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更深的觉知。然后我其实以前都是 on and off 的静坐，没有很认真，那我就其实只是上个礼拜一才开始，就是固定每天五分钟，然后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因为就是今天就看得到成果，才一个多礼拜，然后我就觉得以前都觉得好久，然后今天怎么一下就过了，然后而且是就是当老师说要就是今天的禅坐结束的时候是很感动的。 啊，听到 Linda 好像有点 in tears， right？ 有点在很感动的声音。好，那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棒，因为我觉得你们这班的能量其实是蛮强的，蛮强大的。我跟你们一起静坐，我老实说比我自己啊一个人在做的时候时间过得更快，而且我全身是有暖流，非常舒服，非常舒服在那里面。我后来都不想出来，可能没办法，因为已经十点半了，要让大家去睡觉了，所以没办法。那今天这样子很棒。还有同学要说话的吗？我是没有每个人叫到，有没有人要讲话的？那没有的话就要等两个月之后才能发言，看看。那个 Emily， 你上课还好吗 ？Emily， 哦，有人，哎呦，进，我帅哥来了。哎，我今天还在看你的照片 ，No kidding。 真的吗？ 我跟那个静跟 我跟 Jenny 跟 Jonathan remember 我们在那边喝茶，然后我还把你的照片翻出来给他们看，我说你真的好有意思哦，今天还在讲你就来了，你下次要多多光临啊。 要，刚刚你带的那个我觉得好棒。 你有在禅坐啊？ 当然啦、啊。 好啦，那你以后要多多捧场。 我从头到脚趾头都有感觉了。 哎，那很棒啊！那你以后要经常，你跟你老婆两个，你们可以一起做，因为有同修真的那能量是比较强的。太好了，连叫那个静都跑来了。好 ，love you，love you。 Yeah，OK。那个好，那我们要选一下下次三月上课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啊、哦。那个上课的时间如果是三月十八号，大家哎不对，三月十八号有台北楞严经，三月十一号我们以前定了，我就定四个礼拜之后，就三月十一号，你们大家行吗？有没有太多人不行的？没有 objection， 如果没有 objection，OK 哦， 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 谢谢老师。 三月十一号了，好不好？那就先预祝你们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平安快乐的那个农历春节。好，祝你们全家平安。 谢谢老师， 那我们三月再见。 祝新年快乐， 祝老师 快乐， 新年快乐， 晚安， 拜 拜， 谢谢，晚安， 谢谢老师。